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北京体育大学的李松波老师和大家分享运动处方分项制定。 好，我们看第二个测评内容是什么？心肺耐力。心肺耐力在我们老百姓来说，在我们体育人来说，一般是用耐力这个词。那么在医院里面呢，大家也不常用这个词。医院里很早有这些检查，应该是心功能和肺功能检查，那么这个词呢是比较新啊。心肺耐力，我们看什么是心肺耐力。它是人体吸收转运利用氧的能力啊。我们用一个什么指标来评价心肺耐力呢？用最大摄氧量。也就是说，你全身的大肌肉都参与的一项运动的时候，你在这个运动过程中，运动强度越来越大，你越来越累，你个体所能吸收到利用到的氧的最大值就是你的最大摄氧量。大家说最大摄氧量吸多少用多少不是很重要吧，空气是免费的呀，我才不在意谁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比我多吸了多少氧气，是吧？即使在家里面他比我多吸了多少氧气，我也不关心啊。那么我要告诉大家，最大摄氧量不只是反映耐力，它更是我们人的核心健康指标，因为它涉及到了呼吸系统、循环系统、血液系统、运动系统。所以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最大摄氧量。所以它不只是耐力好不好啊，我不关心耐力，那么你关心健康吧。最大摄氧量越大人越健康。那么我看第一个因素哈，呼吸系统，肺内的氧扩散能力，也就是说肺内的氧扩散能力跟我们外界空气里面的氧分压有关系。每每讲到这个时候啊，我都会想起一段九死一生的经历啊。那是一四年，我们作为青少年身体素质专家复合组去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马沁县。那么我们的任务呢是3天复合完围绕着马沁县的一座雪山，叫阿里马沁雪山哈，是他们自治区的居民认为的一个神圣的雪山啊，经常有人会磕长头绕这个雪山。磕长头大家知道是什么吧？啊，很虔诚的磕长头。那么我们用了3天的时间也完成了转山啊。那么这个雪山的高度是多少呢？5000多。那么我们在3天围着这个雪山转了一圈，抽测这个中小学生复合他们的身体素质的数据。有一天呢，工作很晚，只能住在那个雪山乡的中学。我们去的时候应该是接近6点，11月份天都黑了。学校的老师校长非常的热情啊，准备了很多的食物哈，大家很高兴。但是呢，我个人的状态当时就已经是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了，已经开始吸氧了。当天晚上我们4个男同志住在一间 只有十一二平米的平房里面，因为是十一月份哈，屋里面还生了一个大的煤炉子，有多高呢？有一米半差不多啊，一米半那么多，一个人抱不过来的一个大炉子在那个墙角。我们说上高原大家最难适应的是什么呀？是高原的低氧。我们在北京海拔平均只有40多米，这时候空气里面的氧含量是20%啊，接近20%，10%有点多，20%的氧气。那么到了雪山乡中学，我们住宿那天晚上海拔高度是4000米。那么大家帮我算一个数哈，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里面的氧减少1.6%，4000米，6.4，20减去6.4，13.6。当天晚上的13.6的氧浓度分给我们4个人，因为还有个大炉子哈，炉子应该比我们4个人加在一起用的还多，没有人能睡得着觉。那么这时候就听到我们脚下那个一个同学哈，青年的男生哈，身体很健康，他玩电子游戏，那大家都睡不着了，他还玩游戏，滴滴滴滴滴滴，我就有气无力地跟那个学生说，我说谁谁谁，大家都这么难受了啊，说话不是像咱这么顺畅哈，上气不接下气的，你还玩游戏呀？那个同学呢，也是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我说，老师，不是我玩游戏，是你睡的那个床在响，滴滴滴滴滴滴。我这时候才注意一下，我们睡的是什么床啊？是那老式的单人床啊，就是两个铁床头，两根钢筋作为骨架，上面搭着一个床板。我躺在上面睡不着，我的心跳带着那个床，我当时一数120多呀。我平时在操场锻炼的时候才跑到120多心率，我在这儿躺一晚上8个小时，120多还要不要命啊？这时候赶紧拿出那个制氧机吸氧，约莫半个小时啊，因为没心思看表，约莫半个小时那个电子游戏的声音才停了。睡不着觉，第二天一早起来赶紧干活，九死一生。我们通过这个案例来告诉大家，我们虽然在平原呼吸很顺畅哈，我们关心不到自己的最大摄氧量，但是实际上它是人的健康核心指标。好，最大摄氧量你不关心，那么它每减少一个，心血管病死亡风险就增加17%呀。我们手里的普通人成年人应该剩下10个左右，年纪再大一点10个都不到啊，减少很容易。如果我们还是这样整天举着手机静坐少动的生活方式，每10年减少10%，10%是多少？你手里不就10个吗？10%就是1个，每10年减少1个。现在你手里有8、9个，想一想到我们退休的时候手里还剩几个了？5、6个，6、7个，6、7个够干嘛用的呀？6、7个刚刚够在马路上缓慢地骑自行车，如果后面挎一个菜篮子，老人都受不了了。原因是什么？心肺耐力已经不支持他了，生理机能已经不支持他在马路上比较快的骑自行车。我们排除其他的安全因素哈，如果再这样，你说我60岁不骑自行车，好，再这样下去，静坐少动，到70、80岁的时候，我们手里剩下的就是两三个刚刚能做到生活自理，很惨啊。所以说我们要重视心肺耐力这个核心指标，力量素质，测老百姓的力量用什么办法？用卧推和深蹲。我在医院里的时候会问医生们哈，有谁做过卧推和深蹲？那么会场里面几百人，1%的人不到，大家都没有做过卧推或者是深蹲。他让男同志要能蹲起自己体重的1.5倍。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蹲起过自己的体重的1倍的东西吗？是吧？结婚的时候背一次媳妇儿应该是最重的了吧？ 现在的媳妇儿你还背得动吗？一年背几次啊？所以说这个指标根本不适合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我们看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办法锻炼自己的力量？在方庄体育公园，早晨我们去做测试的时候，被这群锻炼的老爷们儿哈，汉子吸引了哈。他们在那儿练的东西是什么呀？铁锁，过去用石锁，现在呢他们用铁锁。这个铁锁我问了，它的重量30斤。那么大家知道这些汉子是干什么的吗？天桥耍把式的哈。北京天桥的中帆的高度是10米出头，重量是30多斤。那么这些人平时在锻炼的时候呢，用那个铁锁来练自己的力量。所以说我们中国老百姓锻炼也好，测评也好，有自己的办法。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要继续听北京体育大学的李宗波教授和大家分享运动处方的分项制定。 美国运动医学学会出版的运动处方这个教材里面，对力量评测的方法我们说了，它并不适合中国老百姓。但是呢，力量对我们的健康促进，对我们老百姓的健康促进效果是很重要的哈。我们的抗疫英雄钟南山院士哈，钟南山院士呢，他现在这个硬朗的体格不是3-5年力量锻炼的结果哈。他年轻的时候呢体育成绩就很好，曾经代表学校参加大学生运动会啊，参加了第一届全运会，而且成绩很好。所以说他是将运动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有一个健康的运动，健康的生活方式，他才有现在这样硬朗的体格，才可以在80多岁的时候还勇挑重担，冲在抗疫的第一线哈。而且去年呢，我们的习近平主席签署了主席令，授予钟南山院士共和国勋章国家荣誉称誉哈，这是表彰老人家在抗疫斗争中的杰出表现。力量训练对我们老百姓很重要。我们看第四个指标，柔韧素质。柔韧素质用什么办法测呢？这个测试相信多数人都做过哈，叫坐位体前屈，就是你坐在这儿，双手向前够，如果能够到的距离越远，来用它说明你的柔韧素质越好。但是这个办法呀很陈旧了，反映的柔韧素质也并不全面哈，可以更新了哈。我们看我们在实践过程中都曾经想到过用什么办法来测评人的柔韧素质呢？我们说纵叉哈，我们用劈腿，那么两个腿之间的夹角越大，我们认为这个人的柔韧素质越好。那么我们说这个劈腿的国家水平是什么样子呢？在我们学校训练的国家体操队哈，他们训练前的热身一条直线是180度，是吧？那么现在他们热身的时候，这个两个腿的之间夹角是多少啊？200多度了吧？有人可以劈到这个程度吗？有人说我可以哈，但是你收不回来了哈。好，柔韧素质，我们还有其他的办法吗？我们在丰台社区用了8年哈，我们用什么呢？用数码相机拍人体做立位体前屈。那么这时候我们只要需要测量躯干和大腿的夹角，这个夹角数值越小，人的柔韧素质越好，很容易做到啊。我们现在用数码相机用手机都可以拍出很清楚的照片，完成这项工作呀。而且这个资料可以储备啊，可以存起来啊。啊，我们还有更好的办法，我们可以测出四肢，测出脊柱， 在几个面里面的活动范围，啊，数据更加详实。好，柔韧素质说完了，我们看这三个跟运动相关的指标够用吗？我们先不说它能不能指导运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劳动啊，我们的劳动人民单脚站在水面的船头上，同时一个脚还要摇橹捕鱼，这个时候表现出了我们劳动过程中劳动人民什么运动素质的高水平。平衡，没错，不用搞运动的专家啊，谁都可以看出来这是平衡啊。好，小伙伴踢毽子，这是什么运动素质？没错，灵敏协调。春运啊，我们老百姓是春运过程中把个人的运动素质每一项都发挥到了极致啊，所以说春运是中国老百姓年终运动素质大考核。如果你考核不及格，你可以请列车长帮忙哈。我们的生活已经如此丰富多彩，那三个指标根本不够用。所以说我们提出来了，应该在运动素质测评里面加上速度、平衡、灵敏。我们不只提出了要测这几项素质，我们还给出了方法啊！你光拿出理论来没有方法，我们还给出了方法。我们看速度，我们是用什么办法来测的？100多年前的奥运会，在比赛跑，枪一响，谁先跑到终点，谁的速度素质好，没有争议，是吧？那么现在我们用什么办法来测评我们老百姓的速度呢？来到了我们健康门诊，我们用什么办法来测评他们的速度呢？我们会在10点的时候在大喇叭里面喊说，所有的健康门诊的病人，我们在医院下面哈，我们在某机构楼前的马路边准备集合，跑50米，可能吗？好，大家已经换完了我们的鞋和换完了运动装备，那么大家跟着我的表测一下，我们现在坐着也好站着也好，现在的心率好吗？测一个安静状态下的心率。马上我们要动起来了啊，只测10秒钟啊，开始啊，只测10秒钟，十秒钟数的数字呢乘以6就是你的心率。好，安静状态下的10秒钟，那么下面我们要动起来了哈，大家全部起立哈，全部站起来。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呢？我们在这做这个动作之前呢，两脚自然开立哈，比肩要窄一些。然后呢，我们做的运动呢，可以叫原地踏步跑，但是呢，要注意啊，是前脚掌着地，屈膝，弯腰，收下颌，用你眼角的余光哈，去扫着你的脚尖就可以了。一会儿听我的口令，大家不用抬头看手机了哈，只要听从手机里面传来的这个声音就可以啊。上肢放松，不用做太多的动作哈，自然放松就可以了。屈膝，前脚掌着地哈，不用抬得很高，越轻快越好，越清晰越好啊！准备好，开始。对对，听声音啊，不要快。好，很好。对，再快一点。哎，好。还有3秒钟，停。大家赶紧数一下10秒钟自己的心跳的次数啊，10秒钟，用这个数字乘以6，就是你刚才这个强度的时候，心率，时间再长呢，心率会恢复的很快啊，直出前面。好，可以了，结束啊，10秒钟的数字乘以6，就是刚才运动时候的心率，你看这个心率是不是落在了中等强度时候，心率应该在的一个参考区间啊。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李松波教授为大家介绍的运动处方的分项制定。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李老师和大家去介绍，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我们在这做这个动作之前呢，两脚自然开立哈，比肩要窄一些啊。好，然后呢，我们做的运动呢，可以叫原地踏步跑，但是呢，要注意啊，是前脚掌着地啊，前脚掌着地，前脚呢踢脚后跟啊，屈膝，屈膝，弯腰，收下颌，用你眼角的余光哈去扫着你的脚尖就可以了，你不要在家里或办公室里跑着跑着跑出去了哈。所以控制一下你的步点啊，然后呢，一会儿听我的口令，大家不用抬头看手机了哈，不用抬头看手机，只要听从手机里面传来的这个声音就可以啊，听这个声音就可以啊。上肢放松啊，上肢放松，不用做太多的动作哈，自然放松就可以了。屈膝，前脚掌着地哈，不用抬得很高，越轻快越好，越清晰越好啊！准备好，开始。对对，听声音啊，不要快。好，很好。对，再快一点。哎，好。还有三秒钟，停。大家赶紧数一下十秒钟自己的心跳的次数啊，十秒钟，用这个数字乘以六，就是你刚才这个强度的时候，心率，啊，十秒钟，时间再长呢，心率会恢复的很快啊，直出前面。好，可以了，结束啊，十秒钟的数字乘以六，就是刚才运动时候的心率，你看这个心率是不是落在了我们在讲课之初告诉大家的中等强度时候心率应该在的一个参考区间啊，落在了这其中，就是告诉你刚才的这项运动强度对你来说是中等强度啊，刚才的那个四百步频是一个优秀的耐力运动员。下面我们再看，如果是年轻的青少年，他们的速度是不是更快还是更慢了？好，我们再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平时没有做运动的习惯哈，就不要再跟了啊。如果你平时又不动，今天听我讲课听得很嗨，说我要动一下，那么这个五百你就不要再跟了，会有风险哈。那么平时我有锻炼，现在这个时候哈，现在我这个时候我并没有感到不舒服，那么我们可以尝试着跟一下孩子们的速度啊。那么视频里面会有教练员发出口令，那么我们听教练员的口令就可以了。那么做动作的时候呢，也是听手机里面传来的这个节奏就可以了哈。我再重复一下动作要领哈，是前脚掌着地啊，屈膝，上肢自然的放松，用余光扫着脚尖哈，控制自己的脚尖的落点啊。好，我们听口令啊，听那个视频里面传来的声音哈。好， 二十秒的时间， 二十秒。好，很好，跟上节奏啊！很好，很好。还有三秒钟。停。大家赶紧数十秒钟自己的心跳的次数，用这个数字乘以六，就是刚才步频达到五百次时的心率，看这个心率是不是落在了我们这个区间里面。如果超过了它的上限，就证明刚才的步频这种运动强度对你来说已经是大强度了。如果落在了这个区间之中，对你来说还是中等强度。我们的心跳还没有恢复到安静的状态哈。很多不运动的人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心跳过的感觉了？孩子们，十一二岁、十二三岁， 所以他们轻轻松松地跑过了500。那么大家没有听清，可能是哈，两个孩子报数516、517，然后那个516的孩子跑到我跟前说：“我要重新测一下。”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比那个517的少了一个。”我说：“如果是跑100米，你比他少了1秒，你还重新测吗？”他晃脑袋。啊，好，孩子们能轻轻松松地跑到500，是因为我们的运动素质在我们青春期前后达到了人生的巅峰状态，就是孩子们正在他们的巅峰状态。啊，我们看还有人更快吗？我们的运动员，我们的国家队的运动员速度素质是不是可以更快啊？我们看一下专业的运动员可以快到什么程度。我们听这个声音啊，我们听一下他测试过程中这个声音啊。 稍微倒计时 好了， 听，我们听到他刚才那个测试的步点了吗？是不是跟我们那个大年三十晚上12点左右时候放鞭炮那声音一样啊？呼隆呼隆呼隆，你已经数不清楚个数了。用我们的设备测出来是672。好，大家猜到了我要讲下一个运动素质是什么了吗？没错啊，平衡。我们把运动项目平衡素质里面的重要性得分排序如下啊，排在前面的是冲浪啊，武术是85分，后面呢是冰球、网球80分，马拉松的排分啊。排序哈，得分是最低的60分。那么现在我的问题就出来了哈，篮球和排球这两个项目平衡素质得分是多少？我把难度降低一下，告诉大家是一个整数。再降低一下，比60，比马拉松的60要大，比90要小。好，我要揭晓答案了啊，80，答对了吗？好，我们说什么是人的灵敏素质？灵敏，第一个字灵。我们说这个人机灵，这个人心灵手巧。所以说灵字指的是什么呀？指的是人们的脑子。敏字才是指的动作的快慢。所以说灵敏是人的脑子和身体合二为一的一个素质，用之前所有的办法都测评不出来。我们看，我们尝试用什么办法来测评人的灵敏素质？但刚才的测试过程中，面前的这个屏幕是你伸手可及的，你做一个简单的动作都可以很快的触及到。但是问题是，你要知道你面前的灯不是在有规律的亮起，它下次亮起的时候是没有规律的。你要做的就是快速的收集整合信息，分析判断，调动身体，做出正确的动作。这是人的脑子和身体 合到一起的灵敏。85%，刚才200盏随机亮起的灯里面，这个孩子哈、完成了正确率是85%。他在过程中踢了一盏红灯，啊，红灯是不能碰的，其他颜色的灯你要尽快的完成。那么我们说红灯是不能碰的，这个难度还比较低。下面我们改变游戏规则，红灯是可以碰的，绿灯是不可以触碰的。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更紧张了？你的紧张是身体吗？你的紧张是脑子？所以说用这个方法，我们可以测出人的上下肢，啊，我们的测试屏幕一分为二，上下肢我们可以测出来，我们可以分出左右肢体的灵敏素质，四个象限我们可以对应四肢，不同的颜色我们可以给出你的某种颜色的敏感性。所以说我们的测评报告数据又多到40多项，而且可以对应的很细。这是我认为应该测试的，无论是老百姓还是我们的青少年测，这才是灵敏。所以我们又提出了速度、灵敏、平衡，这是我们目前认为比较圆满的一个运动素质测评。运动素质增加到了6项，啊，我们增加了速度、灵敏、平衡，我们还给出了方法。我们不只给出了方法，我们还在丰台实践了8年，我们把每一项科研设备都在社区进行了数据收集和整理，我们有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人群的这几项运动素质的水平。只有这样，我们把薄弱的运动素质测评环节补齐，让它完整，我们才可以让运动处方这条链形成一个闭环，才让人们可以想用的时候用到它，同时让它发挥促进老百姓身心健康的作用，让它不再是一条用不了的铁链，而变成一条美丽的钻石项链，为我们的老百姓服务。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李松波教授和大家分享的运动处方分项制定。 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提出来了运动处方分项制定的理论，就是一个完善的运动处方应该包括6项运动素质的锻炼，啊，这6项运动素质我们可以用设备、用仪器测评出来。每个人来开运动处方之前，我们都要做这些运动素质测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动素质成绩，有结果。那么好，我的运动处方将怎么制定呢？6项运动素质摆在面前，就像是6味中药。我们从每一味药里面抓出不同的剂量，合成一副药，就是针对你个人的个性化的科学有效的运动处方。那么抓出的不同剂量合成一味药叫6韵健康运动处方。那么这一味药里面包括的运动项目是由我们现有的数据库，我们已经整理完毕哈，会推荐给你，针对你个人的6项运动素质参差不齐的水平，推荐给你真正的处方药，而不再是每天8000步，每天10000步。我们每个人的运动素质水平是参差不齐的，而我们的运动项目本身对人体的运动素质要求也是千变万化的，它不是都要求每个人在每一个运动项目里面 都把这流行运动素质表现得很完美。所以说我们的运动项目的运动素质要求会和我们个体的运动素质实际的水平有一个拟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把具体的运动项目推介给个体的过程。我们依据运动素质测评的结果才可以告诉您您适合什么项目，所以说用它可以让运动处方落地，让我们老百姓获得健康收益啊！我们给的是具体的运动项目，因为只有在参与到运动项目的过程中，我们才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也就是所谓的社会，所谓的群体，我们才有规则去遵守，无论是比赛还是其他的社会行为。所以这样我们才能更加能促进心理健康，也正是我们下面要说到的哈，后疫情时代运动促进健康的需求的四大变化。我们看第一个，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去更加积极主动地关注自己的健康，而且在这些被动的也好啊，在不能大范围的跑来跑去的情况下，我们会尝试更多的互联网服务。第一个，第二个，运动的诉求多元化，需求更加细化。我们不只会对运动的环境啊、场地啊，我们甚至对于运动装备的一个配件都会有更多的要求，颜色、材质，是吧？好，运动处方个性化。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要每天去走8000步，走多了还不知道怎么办啊！我需要爬山，我需要游泳，我想，我可以吗？有人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吗？运动设备的智能化，而且我们也更加关注运动是不是能在这个过程中更加促进我的心理健康呢？我要接触更多的人，接触更多的阳光，接触更阳光的团队，做更开心的活动。那么来到这个在线课堂呢，我也很高兴，我把下面一个小问题给大家讲清楚。这是许多人说运动强度，说李老师你不是讲过了吗？运动强度我们用心率来测评，来控制在某一个区间，那么有没有更主观一点的办法呢？啊，刚才用心率是一个客观的办法，主观的办法我们看啊，有这个办法，一个绕口令啊，用它来判断我们运动时的运动强度。怎么用这个绕口令来判断我们运动时的运动强度呢？如果你在运动的时候可以一口气一个早、两个早、三个早、四个早、五个早、六个早、七个早，好，这个时候运动强度是很小，达不到中等啊。你想跟你在遛弯的时候是一样的哈，一口气可以数7-8个早。好，如果你在运动的时候只能数出一个早就得要换气的时候，这个时候运动强度应该是你个人的中等强度。好用吧？你可以对照你的心率试一下哈。今天我把这个小方法教给大家，我们对运动到目前为止，到我们自己本身来讲并没有那么多的知识储备啊。我们现在要运动来促进健康，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啊，按部就班科学的运动。我们给国家队的运动员在做训练计划，2008年之前我们已经提前一年制定到每一个月的每一周的每一天，甚至个别小项可以具体到某个时间段在做什么样的运动。那么我们每个人没有机会作为国家队的队员去为国争光，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家庭里面的小圈子里面的国家队队员啊。我们有必要花更多的时间想一想，我今天该做什么样的运动，而不是花时间去想我今天还是在吃点什么呢？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两道拿手菜，那么为什么你不可以有一两个拿手的运动项目呢？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再见。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李松波教授为大家带来的运动处方的分项制定。这是我们在最近一直为大家播出的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及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您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